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张笑脸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那些故事还在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呀。一张一张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那些故事还在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山山水水几万重，一曲高歌千行。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找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，我是主播周周，今天是3月8号，星期三。首先，一起来听听资讯。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介绍，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拟定在10月1日开始正式向全国范围内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用。北京市发改委近日挂出了一则罚单，位于九仙桥路的乐天超市由于假促销被罚款了50万元。在这条罚单里，乐天超市被查出了8个假促销的问题，一些商品的价格虚高了8倍以上。突发心梗呼叫急救车，这属于紧急救援，而无法坐立和行走的出院病人呼叫急救车出院，这属于非紧急救援。最近，市卫计委的主任表示，北京正在研究将非紧急救援当中从紧急的体系当中剥离，这也将明显的提高院前的紧急资源效率。今后救护车如果纳入救急系统，可能会采取分层级管理的方式，院内的部分车辆日常情况下执行院内任务，发生重大事件统一接手调度。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，快速公交2线的首批5部双元无轨电车最近已经上路运营了。自此，快速公交2线将会陆续的实施油改电，告别柴油车。北京公交集团此前也表示，预计到2020年，新的能源车将会突破11000辆，占比达到了50%以上，而各类的天然气车达到7000余辆，占比32%。 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，因为我拥有你， 因为有你 在我心，让平平安与你过，有你真好，只要牵着你的手就知道，我早已经没有任何缺少，因为我拥有你，在我心里， 今天是3月8号，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日子，也叫做38妇女节。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妇女啊，对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不太符合自己心中的对自己的一个称谓，所以很多人都把今天也叫做女神节。那刚刚过去了女生节，不管身为女神的你年龄多大，我想依旧是端庄高贵。可是在闺蜜的眼中呢，我们也永远都是最真实的自己。我想今天这样一个日子，可以约上闺蜜，为自己过一个有意义的女神节。希望在这个春天里，你也能够变身最快乐的女人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接下来送给你一首歌曲，来自张宇的《大女人》，希望你听了也会喜欢。

回忆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今天是一个女性朋友们普天同庆的好日子，三八妇女节。虽然很多人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妇女，所以呢我们也把它叫做女神节好了。现在的女性不管是生活还是职场都是非常的有影响力，但很多人依然却说职场歧视这个现象真的是太普遍了。所以今天的职场秀跟你分享的就是所谓的性别歧视。现在来看，想生孩子就不能升职，而想升职就要当孤家寡人，也已经成为了职场女性和雇主心里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。现在正处于事业发展和组建家庭黄金期的25岁到35岁的女性，尤其是已婚但是还没有生育的女性，生完孩子之后再就业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痛苦。而在职场上而言，女性的弱一般分为两种，第一种呢就是非常无奈的天然弱了。比如说作为女生每个月的那几天，以及十月怀胎的痛苦，哺乳期家庭事业难以平衡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天生难以抗拒的问题。可这种天然弱呢更需要全社会去共同的关注，毕竟孩子也是整个社会的下一代。所以说企业也有责任为女性工作者们提供安全和稳定的产假环境。在这个期间呢，作为女性而言，你也可以用一些非常缓慢的步调为自己充充电，也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一天看一页书，订阅一些专栏和音频，同样可以让你保持跟时代进行同步。关于女性在职场上的第二种弱，就是自我难以克服的人为弱了。比如超级辩手马薇薇就经常为女性发声，她提倡性别平等。在这样一个观点当中，很多人也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。当就业市场对女性不太友好的时候，创业市场虽然残酷，但依然会为一些有干劲、有思想和有闯劲的女性敞开了大门。其实不仅是创业市场，一位知名企业的女性市场总监也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故事。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职场给她带来的性别歧视。在她怀孕二胎期间，很多人都给她抛去了橄榄枝，甚至愿意把她高价挖走，给她带薪假、哺乳假以及非常好的办公时间和办公环境。可她的事迹也向我们证明了，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，工作自然会找到你，而所有的人也都会帮助你扶持自己的天然弱。而我想更多的职场上应该是热爱有能力的女性，何况其实女性的有的时候也是女性自己。不管你是22岁本科毕业还是25岁研究生毕业的女生，初入职场的时候最好是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未来规划。伍尔夫说这样一句话在这里分享给你，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。在职场上最后的高级领导在精神层面是男女无异，而且有大量的共性，只有当你成为更优秀的女性，才能够让社会听到你的声音。你可以红唇娇媚，也可以干起活来英姿飒爽。所以在职场上最高级的段数就是你最终忘记了年龄，也忘记了性别，这也才是女性的出路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 会放弃，爱你。

风暴雨后只剩绝望。最初的梦啊，它去哪里了？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，为何眼泪啊不停地落下？曾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。笑眼泪的舞台，不到落幕不知自己有多精彩。迎着风雨啊，骄傲的盛开吧，做一个悬崖上最美的花。迎着眼泪上最美的花，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，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。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，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。他们用尊重、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，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，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中的十大杰出代表。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药锅鸡在那站着，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，特别。 我为什么到这两个村当书记呢？我从小住在农村，我也没有当过村官。 经典九六九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。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三八红旗手标兵，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，感悟奋斗人生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点九的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周德凤。我认为经典是经，就是我们通过学习别人的东西，经过创新以后，这就叫经典呢。我就想把别人的工作总结出来，就是点。我们不仅在学习上，在生活上，在事业上，在工作当中，在志愿服务当中，要不断的总结，不忘初心，永远继续前进。 蓝天的白云，我要新鲜的爱情，我要空气的清新，我要单车的旅行， 我要咖啡的芳香，我要绿叶的光亮，我要铅笔的幻想，我要夏季的漫长。 Oh, oh, I want you, I love you, I want to be free. I want you, I love you, I want to be free. 窗台上阳光的微笑，好像那薄荷的味道，怀旧的留声机上面是妈妈最爱的唱片。 我要蓝天的白云，我 限的爱情。我要空气的清新，我要单车的旅行， 我要咖啡的芳香，哦哦哦哦，我要绿叶的光亮，哦哦哦哦，我要天地的幻想，哦哦哦哦，我要夏季的漫长。 好什么好，给我清晰的音乐，别停止节拍，尽情的狂欢好吗？ 角落里沉睡的木箱，藏着我童年的模样，那泛黄的木箱纸张，回忆在轻轻的释放。 我要蓝天的白云， 哦哦哦哦， 我要新鲜的爱情， 哦哦哦哦， 我要空气的清新， 哦哦哦哦， 我要单车的旅行， 哦哦哦哦， 风筝它爱上了天台， UFO 般的飞到了天外，就在消失着消失的滋味。 十里不如你自己，女生最美的时刻呢，是不被定义的时刻，想笑的时候就开怀大笑，想哭的时候便肆意畅快，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，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所以今天你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女生呢？希望不管在何时，不管在何地，都不要被定义，勇敢的做自己。 你走远，在前面时 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